我现在用六黑板了，你上课前不上我也没办法。你从最最不需要的地方擦起了啊。那个2007年啊，是一个木运不足的年啊。那我们说一年的第一段气是什么呀？第一段气的主气一定是厥阴风木嘛，对不对？所以1月20号到3月20号啊，这段时间左右的厥阴风木主气是厥阴风木啊。可是呢，这一年2007年的这个啊客气里面的这个司天是什么呀？是厥阴风木司天啊，也就是第三段气的时候是厥阴风木，客气是厥阴风木。那第三段气是厥阴是一阴嘛，对不对？所以它前面是三阳，然后再倒数过来二阳，对不对？那二阳是什么呢？二阳是阳明啊。所以呢，现在接下来的这两个月呢，是阳明造金之气啊，压在春天本来有的厥阴风木之气上面，而这一年又刚好是木气不足，所以这个厥阴风木会被本来厥阴风木就已经被金所克，对不对？那木运不足就会被克得更厉害。所以不晓得各位同学有没有人最近开始有一点奇怪的感觉，就是平常你的斜肋骨这边不会痛的，最近开始会痛了，有没有人这样子？有没有开始有的？就是这个气运压过来的话，接下来两个月啊，肝会被肺克得很厉害，所以原来不是很肝郁的人，现在都会肝气郁结。那如果要说这要用什么药呢？当然，如果你的邪乐在那边闷痛或怎么样啊，它邪乐在闷痛的话呢，本来是当场是要用逍遥散啊，或者是小柴胡汤之类的。可是若以保养而论的话，我觉得这个时候这两个月最好是能够补水啊。为什么要补水呢？因为水可以去生木，而且依照那个五行的相生的结构，你放了水下去，精气会跑过来生水一些，会抽走一点。就像这是针灸学上用的那个补泻法。所以你不然就用肾气丸啦，不然就用真武汤啦，就是接下来的两个月先把水补好，就把肾补好比较要紧啊。有足够的肾阳去生肝阳的时候会好一些。那至于到了2007年的年中，到了第三个气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好是少阴君火是主气，然后厥阴风木是客气，那那时候会形成很严重的木生火的现象，所以大概那个时候会发瘟病吧啊，就比较不是伤寒的范畴了啊。而且接下来这两个月说不定，如果一定要说的话，感冒而论的话，可能柴胡汤的机会会多一点啊。这样子讲也没什么大意义了，有点像气象报告啊，只是这个气象报告的准确度大家都知道蛮低的嘛啊，只是趁这个机会，我们把课本的这个，就是大家因为上过中医基础班的人都已经知道我现在在讲什么，不过课本里面不是有那个37页，我们来看一下这37页啊，它其实它讲的就是我们中医基础班教过的东西。在37页的第四条的那个第一点第一行啊，他说因为今年刚好是厥阴司天嘛，他说如厥阴司天啊，主盛则胸胁痛，舌难以言；克盛则耳鸣掉眩，盛则咳逆啊。就是接下来这一年大概是这样子的调性。那我们现在这一年的主气是刚好轮到厥阴风木的时候，但那个我本来这个状况应该是算是克肾了啊，那克肾就会耳鸣啦、头昏啦，或者是咳嗽啊之类的。但是基本上我是已经这一个礼拜开始会斜肋骨这边开始痛了了啊，所以有一点在想说，不知道同学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还没有啊，那可能你们身体比我好，而且我把全部推到这个气运上应该是不对的啊，因为我最近非常的晚睡。 那个陈助教发现一家那个可以看 DVD 片的租书店，然后晚上160块可以包6个小时，从11点到第二天白天，然后我可以在那边把那些平常没有看的电影用160块的代价一晚上看4片到5片不等啊，所以这样你就知道我身体有多惨啊。那所以接下来如果教到小青龙汤的时候，就要请各位同学注意到它跟麻杏甘石汤的那个辩证的分界点啊。那那个时候再说了，今天会不会教到小青龙我不知道。那我们今天我想是要看炙甘草汤的啊。炙甘草汤这个方子，我们看那个太阳篇的最后，太阳下篇的最后一条吧啊，这个是167页。其实炙甘草汤是不是一个治伤寒的方呢？其实不见得啊，炙甘草汤几乎可以说是治大病的方了。炙甘草汤它的结构是在桂枝汤系的结构底下发展的，所以我就放在这边让同学学完小建中汤以后啊，再来学一学炙甘草汤。因为小建中汤是治虚劳的，对不对？我们知道它虽然外面很多人都说小建汤是很热的药，其实实际上它是很滋阴的药，如果你们有机会真的煮来喝，我想会能够体验到它其实是让身体比较不会发燥的药。那至于说张仲景的著作里面啊，滋阴的药最代表的也就是最滋阴的药大概有两个，一个就是炙甘草汤，一个就是猪鸟汤。猪鸟汤就是黄连、阿胶、鸡子黄汤啊。那这个炙甘草汤跟黄连、阿胶汤都是集滋阴药之大成啊。而我们都知道仲景他的学理是讲究，如果人一个人是阴阳两虚的话，要先补阳再补阴，所以仲景他在用滋阴药的时候都会有一些阳药去辅助他。那这种开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你不能够熟悉这种理路的话，可能你的滋阴药会把人家本来就是阳虚的人把它滋成阴实症，这样子就是越补越坏啊、哦、所以这个要知道一下。那炙甘草汤呢，主要是治疗这个脉结促心动悸啊。那如果要说病机来讲的话，大概主要的病机是环绕着所谓的心阴虚的这个主轴在发展的。那我们来说脉结促是什么状况啊？其实中医在说这个不规律的脉的时候，会说到，助教来帮忙擦吗？啊，擦不动。在说到不规律的脉的时候，有一个术语叫做结，有一个术语叫做带，有一个术语叫做促。那这一条在宋本的《伤寒论》是写脉结带，那在桂林本是写脉结促啊。那在这一点，很多人都赞成说桂林本写脉结促是比较好的，因为在定义上面我们会知道说脉结带本身的定义不是真正的炙甘草汤症。结脉的话，其实它本身的那个定义，我觉得用一个最宽最大公约数正确的，就有人说它跳得比较快，有人说跳得比较慢，那个快慢我们先不论。这个结的意思就好像我们一般心跳不是都一个一个一个，对不对？那如果你有两个心跳好像混成一个了，就少掉一跳，两个心跳好像有点不规律，所以基本上心跳有两个混到一个或者是空掉一个，那种不规律的心跳我们就称之为结脉啊，这是最粗略的定义，那很多细的定义我们不讲。那至于说带脉是什么呢？带脉是你的心跳在一般的正常的频率之下，就比如说一般人可能心跳一分钟是70几下，对不对？就是你一分钟70几下跟正常人是一样的，可是你跳跳跳会少掉一个再跳跳跳，这样子就是在完全跟正常人一样的速这个搏动的 频率之下少掉一个叫做带。那促是什么呢？促就是比正常人的心跳跳得更快，可是会少掉一下这个促。那炙甘草汤的这个脉呢，比较有效的用炙甘草汤的情况是这个人的心跳的比较快而少掉一下，也就是脉结促是实际上操作的时候的辨证点。那脉结带呢，因为如果是促脉，我们就知道这个人哦，他可能是阴虚，血不够，就血的那个含氧量都不够，所以呢他的心跳就要好快好快，多打一点血出去，让他的身体能够够用，对不对？可是很快很快乱打一通，有的时候身体也容受不了，就被顶回来一下，这就烧掉一下。那这个是一个血虚阴虚的表现。可是脉结带就不一样了，脉结带通常如果出现带脉的话，有一些古医书就会说哦，出现带脉的话就是这个人必死无疑啊。为什么带脉是必死无疑呢？因为带脉就代表说你的心脏照原来的输出功率把血打出去，可是打个几下里面有一下被顶回来，那在完全正常的输出功率之下有一个会被顶回来一下，那代表你的内脏有一个脏死掉了，所以它不受这个血，所以把它顶回来。那这样子的话，脉结带就是你在心脏之外的某一个脏死掉的脉象，所以这个带就不能用，对不对？那如果是真正的脉结带的话，那怎么会是吃心脏的药呢？啊，那是要救别的脏，所以我们就照桂林古本的脉结促啊，他这样写也不错。那当一个人的心阴虚的时候，我们当然是需要通他的心阳，但是我们还有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要疏导血管，要让他的心能够强壮起来，所以还需要把营养能够输布到心，然后还有一些事情是要帮他造血。所以炙甘草汤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造血的方子。在伤寒的这个条目里面，它的生地黄啊是用到半斤，那宋本是一斤。那在那个炙甘草汤还有出现在那个269页啊，269页那是咳嗽篇的。269页的炙甘草汤呢，它是地黄用到多少？一斤啊。所以有一个版本是半斤，有一个版本是一斤啊。那我觉得在治疗这个心跳不规律用半斤，而在治疗这个肺脏的这个萎缩，可能是一般说的纤维化或怎么样啊，治到治那个肺危这个病用到一斤，其实还是蛮有意义的啊。因为他们的有一个五行结构的深刻关系。那个我不会讲得很清楚，但是我大概可以跟同学大概带到一下。这个炙甘草汤我们来看啊，我们先把我们认识的药挑出来好不好？比如说桂枝3两、生姜3两、大枣12枚，这个我们很熟，对不对？那我们看到它有没有芍药啊？哦，没有芍药。那有人参2两，人参我们说补精益又补气，对不对？有甘草4两，而且它以甘草4两为名啊，就是那这个甘草4两，我们都知道甘草是一个比较甜腻的药，所以它在补脾的气之外，它也比较偏补脾阴一点点啊。我们补脾阳有白术啊，有干姜这些药。那另外还有蔓门冬半升，蔓门冬就是半碗啊。然后阿胶2两，阿胶就是山东的阿井的水做出来的黑驴皮胶。那这个东西现在恐怕完全真货是不容易入手。我在看那个大陆旅游节目还有报道过，就是真的做起来看起来好可怕，就拿一个驴皮在那边磨，然后把那个毛磨掉，然后再拿去煮这样子。然后还有半碗的麻仁啊，那它的煮法很惊人哦，它是这里以9-7升啊，这里要加一下是9-7升水8升，这个版本可能是有拖字了啊。这个正常的话就是要用7碗酒跟8碗水，然后呢把阿胶以外的药味呢全部都煮在里面，就是 八七碗酒加八碗水，这样子不是就十五碗，对不对？然后十五碗呢熬成三碗，就真的是熬枇杷膏哦。不过我跟你讲，你放心，不会熬成枇杷膏。为什么？因为地黄煮的不太久的时候是糊糊的，你煮的非常久的时候，它全部都会变成不糊，就是地黄煮到完全透的时候，它就变成像矿物一样，那个汤一点都不浓稠了，会沉淀下来，所以那汤反而会清掉。那然后把渣渣捞掉以后呢，再把阿胶放进去，趁那个汤还是滚着的时候啊，把阿胶把它融化，然后日三服。这个炙甘草汤呢，在历史上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复脉汤啊。真的就是，如果你要说什么方式直接补血的话，炙甘草汤是非常非常直接补血的。历代的中医，有些人说炙甘草汤没有效，有些人说非常有效。那我在整理这些资料的时候会发现，说它非常有效的人呢，有强调一点，就是有些人就是说它非常有效的那一国里面，有些人强调一件事，就是你们那些说没有效的，你们真的有照张仲景书上写的方法去煮吗？基本上我有认识朋友是那种就是吃药对他来讲是一种生活的享受的那种朋友啊，他呢就要存够了钱，然后吃一帖炙甘草汤，然后就打电话跟我们这些其他人来炫耀他今天喝到炙甘草汤。因为有同学问为什么要存够钱，因为七碗清酒大约是1500cc 的清酒，那一罐清酒是460块左右，对不对？于是你就熬一锅汤，你的400块或者300多块就消失化水了。那再加上买药的钱啊，买药的钱大概你买再烂的药材，阿胶你能买到很烂的吗？也不行嘛啊。那地黄买烂点就算了，然后药材的钱也要加上100多块至少要吧，而且100多块是我那种杀价大王的价钱啊，你们上药局买就一定会破几百啊，200之类的。那加起来一碗炙甘草汤的成本将会高达台币500元上下，然后你一天把它喝掉，你会不会觉得我们去吃卢思奎牛排算了？所以这是一个被他自己的这个昂贵所封印的方子，就你如果真的照他这样吃的话很有用，那种心跳不规律，就是跳得又快又缺跳的那种心跳不规律很有用。但是请问现在家里面的经济情况负担得起一天一帖炙甘草汤连吃一个礼拜的人举手我看看，竟然没有人举手，那本章跳过是吗？就都会心痛，你有没有觉得会心痛？像我就会心痛啊，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身为这种家庭主妇的这个计算上面遇到瓶颈的时候啊，就是只要你们家吃炙甘草汤，你们家那个系数就会爆高啊，那这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那我们这个比较麻烦的事情我们先不论，我想我们应该是说要好好的把这些药味啊做一个认识，这个是我们学中医的一个需求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那我们的药味里面那个半夏，我到教到小青龙汤，我再仔细教。所以我们从地黄开始看，好不好？炙甘草汤放的最多的就是地黄了啊！哎，这个伤寒的炙甘草汤，大枣放12枚哈、啊，那可是呢，杂病的炙甘草汤，大枣是放30枚哦。那一般我们也认为大枣是放30枚。如果你有看过那个刘立宏写的《思考中医》，他还说大枣这个如果放25枚的话，比如说当归四逆汤放25枚，当归四逆汤是一个暖血的药，是一个通血的药，所以他就说25枚是1+3+5+7+9，所以是所有的阳数加到一起，所以25是群阳会，而30是2+4+6+8+10， 所以是群英会啊，他认为这个数理上面是有某种力道的。那因为现在世界上真的有那种医术很好的医生，是那种开药给你开几颗绿豆跟几颗什么，就算颗来治病的，所以你不能说这种医术不存在啊。所以刘力宏讲，你也只好说是抱着可能是可以相信的立场来接受它。那这么多的枣子，这么多的地方，几乎炙甘草汤除了鸡蛋黄之外啊，最有名的滋阴药全部都下下去了啦，所以这是一个集滋阴药之大成的方子啊。那我们趁着机会可以来认识滋阴药。我们从前在中医基础班教肾气丸的时候谈过地黄，对不对？那各位同学没有上过中基班来上伤寒班的有没有？我举手我看一下。好，那么多啊，所以我们干脆就从头来说好了啊。这个地黄呢，一名地髓啊，然后又有一个名字呢，别的书里头又说地黄叫做这个东西，这个现在那个电脑的注音念变了，其实不对的，有加一点还是念变了，没有一点可能还是要念下了啊。那这个就是它是长在草下面的，特别标明是在地底的东西。这个它叫地黄也好，说地髓也好啊，这种药是一个非常非常像是大地的这个龙脉的这种药。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地黄就是中国人说种地黄之后那个土啊就会贫几十年，然后他会算说种植之后苦就变成苦的土啊，然后呢次年只可以拿来种牛膝啊，牛的膝盖那个牛膝，然后呢再两年呢可以种山药，然后要养到十年以后才能再种地黄啊，就是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养了一次地黄以后，这土里面所有的营养跟它肥沃的部分跟矿物质都会被这个东西吃掉。那地黄还有一个种了之后会荒芜那么久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方子里面有的另外一味药，就是麻仁啊。麻仁也是说是最拔地力啊，这是麻仁跟地黄是中国最拔地力的两种药。那麻仁当然是很厉害啦，前一阵子不是有人在家里面种大麻被警察抓嘛，对不对？我们中国古时候用的麻真的跟大麻是不分的哦，是现在因为有这种管制令所以就变成要分。其实我们中药用的麻跟大麻的那个麻药性非常像，所以台湾进口的麻子仁全部都要规定炒熟才能进口，怕你种出来啊，就是我们一般说这个桑麻，桑麻做衣服那个麻，你拿来卷烟来抽啊，至少有抽大麻的这个40%的感觉度啊。就是我干爹说，从前那个大陆的家庭有种麻的啊，那个牛嚼到吃到麻叶子一样会发狂的啊，所以就基本上这是一个违禁药，就是什么东西到了中药的世界，我们都装不知道。就算安非他命是违禁品，那我们也知道麻黄随便提点就一大堆安非他命，可是我麻黄就装不知道啊。那麻仁也是一样装不知道，炒熟了就算了啊。那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我到药局去买麻仁的时候，那个生源的阿彩啊，我就说有没有生的麻仁啊，我想当药头啊来装装看，来了说赶快给你包，你赶快回去装装看，万一种草我叫警察抓你啊。那这个那地黄呢治这个折叠绝经伤中啊，这个我断句断的不太好吧，我觉得折叠绝经应该是一段，伤中可能是另外一段，然后后面是主血痹啊。那么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如果要用滋养的药都是用熟地黄啊，那熟地黄的药性要另外算，因为神农本草经的时代只有生地黄跟干地黄，那个时候还没有把地黄做成熟的。那我在教中医基础班也跟你们讲过，你用仲景方你就用生地然后加酒去煮，只要你的酒加的够，那个生地的药性非常好啊，就是不太会逆格。可是如果你用熟地黄的话，那就很可能会有这个，除非你是真正这个拌过酒啊跟杀人啊，九蒸九晒，就是蒸过又晒，晒过又蒸，这样九次，除非你有真的有那么好的地黄， 否则的话，熟地黄一般那种乱蒸乱晒的熟地黄，你用了之后通常你的胃受不了，你不能消化。就像现在外面卖的六味地黄丸的科学中药，很多人吃了之后就觉得天哪，我好像第一天吃胃就开始闷闷的，然后第二天就开始拉肚子，那根本不能消化，你这补也补不进去嘛，对不对？虽然呢，熟地即使是烂熟地要补进去还是有办法的，有一说是加一些帮助消化的药，这是可以。但是其实还有一个秘诀，如果你看妇亲属男女科，或者是大陆一些比较医术高的中医，他们会告诉你一件事，就是地黄即使是不好的熟地，如果你一帖药里面就放超过现在剂量的一两，那会进得去。你淡淡的放一点点反而进不去。那如果你们要用熟地也可以，那你就每次用都要用超过一两，这样还有机会进去。就是他说密度高到一个程度，它会往下转，它会进得去啊。那这是一个题外的话。那我们看他治这个这里刚刚说治这个折叠啊，这些东西怎么样呢？就是古时候如果你是跌打损伤啊，他们有一个药方，就是你拿生地黄或者干地黄，就是反正就是没有蒸过晒过的地黄，把它赶快捣成泥巴状，然后敷在你的那个伤的地方，那这样子那个淤血就会很容易散，然后新的那个筋骨很容易长回来，那是古时候的一个外用的方啊，所以是可以的。那如果你生地像张仲景这个炙甘草汤这样子大剂的使用的话，就是用内服的会怎么样呢？内服如果是比如说现在我们一般开药说什么开生地三千的那种不加酒，对不对？那那个是用来凉血，有一些人他的血太热，就是血里面在上火，真的血太热的人他可能会流鼻血啊，或者是发炎，他用那个生地来凉血。那可是呢，如果你用生地来滋补而不加酒的话，那那个生地基本上就是把你的血变得很凉。然后我说过，如果是你吃生地的话，可能女生第二个月 MC 就会晚来了，因为血被寒到了，所以我不主张滥用生地。那可是呢，生地如果你加的酒适当的处理过，那生地会有一个药效是熟地没有，就是生地可以疏通你的血管，就真的它那个它用在这个伤科药里面那个效果，你吃进去还是有效，所以它可以帮你把血管走通啊。那这个通血管、流畅血管的这个药效，在炙甘草汤里面是很重要的，因为心脏有病的人常常血管不很通，所以你用生地，它可以帮你把全身血管打通。那因为用了酒，所以它能够补。那补了会怎么样？生地是它的效果是填骨髓啊，所以它能够帮助你的那个骨髓的造血机能，它有很多很多的铁质。像你用地黄，就是把这个土里面很多重要的矿物质都抓起来，然后让你一次吃下去。它里面含有非常多的铁质，还有非常多的糖类哦。那这地方对于人的骨髓或者是肌肉啊等等造血机能方面是非常有用的，所以补血用这个酒煮过的生地是很对的啊。那这个，那至于说做汤除寒热积聚啊，这个在千金方那个时代，就汤药千金方里面，我们现在用来除寒热积聚是蛮少的啦。甚至我等一下下课想拜托同学来跟大家讲一下，如果你感冒的时候不小心吃到八味地黄丸会变成什么样的惨状啊？因为我每次都是身边人都三生五病就不准吃，那有人看到比较多的可怕的状况，我要请同学来讲一下啊，这样子。那所以这种寒热积聚，我看你就别用地黄了。但是呢，千金方里面有一个方子，它就是那种好像要保养身体、修炼仙道的这种服食的方里面，它会用地黄汁加这个药把它煮了，然后吃下去。它在那个古方的那个保养药里面是用来怎么样的？说是可以下诸虫，就把各种寄生虫打下去，可以把身体里面一些不好的东西打掉啊。那这个可能在古时候还有很多寄生虫的时代是有用的。他说除痹呢，就生者有凉。那生的地黄，汉朝说的生地黄就是土里面挖出来还湿湿的脆脆的那个地黄。那 那现在当然就是肝地黄，所以如果你看到重点方向你用生地黄的话，你要怎么弄呢？那就是你先去药房买肝地黄，然后回来泡冷水，就像泡海蜇皮一样，把它泡发，然后呢再把它丢到果汁机去打碎，把那个汁滤出来，那就是生地黄汁，就是暂时代替的生地黄汁啊。就是如果是你的血路不通，要疏通淤血的话呢，的确是生的地黄比较有效。那神农本草经那么360多味药啊，能够补骨髓的药不有很多哎。这个补骨髓的药有什么？五色石脂，就是赤石脂、白石脂这种，有天门冬，然后有一个很奇，现在已经不用，它叫防葵，然后还有牛的骨髓啊，赤骨髓、补骨髓，然后还有一个叫做药石根的药，那其他还有几味药，像什么甘漆啦，芝麻的苗啊，什么那种跟芝麻那种是填脑髓啊，就补到髓的药好像没有很多，就连鹿茸都没有入选。所以地黄还算蛮值得珍惜的吧。那我们就知道在这里呢，我们就知道说，如果是用生地黄用酒煮，我们就不但是取它滋阴补血的效果，也取它疏通血管的效果啊。那现在好像西医的这个心脏病的特效药都有用毛地黄提炼，对不对？我不知道毛地黄是什么东西，你们有没有知道？如果有人想到的话，下课来跟我们讲一下好不好？因为我不太熟悉这个西药的用法，只是看那个电视连续剧啊，什么要谋杀谁，就故意把他的心脏病那个毛地黄的剂量提高，然后就把那个人杀死。那原来有这么毒啊，我不太清楚了。毛地黄是不是我们用的地黄，我也不知道。那大家就记得说，因为九针九串的手地黄不好买，所以你如果要用手地的话，不如用仲景方的方法，用生地加足够的酒来煮啊。那那个酒的比例大概就是照这个地方，一斤地黄可以用7升清酒啊。那当然汉代的一斤你们现在可以乘个 0.4 或者 0.3 啦啊。那还有就是因为地黄是滋阴的药啊，所以在那个清朝的时候，因为很多人都喜欢拿地黄当补药啊，对不对？那个陈修元就有很用力的骂过，就是说你要用了一大堆地黄啊，然后身上的邪气没有去干净，然后这些地黄就会把所有的邪气都粘在你的少阴经啊，然后就走不掉，所以你的肾就会真的坏掉，然后到之后你不管吃什么药都没有效，因为地黄已经把你的人粘住了啊，粘住了。那当然这个陈修元的这个药也是一方之说啦，因为后来有一些别家的论证啊，说是某一种补法如果用得还不错的话，还不至于会粘得这么惨。那至于说像是有一些别的一家，比如说像是徐灵胎啊，就是说古时候真的是古方里面的地黄，因为都是用干地黄，取的是它流通的效果比较多。那现在的人用成熟地黄以后，就是呆呆的一味的滋补啊，那个流通的效果在熟地黄里面比较没有。那这一个地黄被误用的事情呢，好像中医史上面会认为说罪魁祸首是元代的朱丹溪吧，就是因为朱丹溪是一个很喜欢用滋阴药的人，所以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是说人那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说人总是阴不够阳太多啊。那这当然是他的一家之论，然后他就说如果你气愤有病的话，你也要补血啊，就算不重病也没有害处。那后来一家真的很多人把这句话拿来骂死了，就是气愤有病的时候你光是补阴，其实有的时候会造成很多很多塞住啊，甚至是因为阴药用太多，剩下来的一点点阳气都被阴药吞没了，变成阴实症啊。那这些问题就是很多这几百年来很多医家在讨论的。那讲到地黄的话，我觉得因为现在我们的大部分的人补药是惯用熟地，所以不知道说生地比较有通的效果啊，所以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那 讲了地黄以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阿胶啊。阿胶这个驴皮胶呢，是出在山东。那山东这个胶呢，是要用阿井的水来煎。那为什么要用阿井呢？因为我们中国的医家认为，这个阿胶除了有驴子的药性以外呢，非常重要的是它那个水的药性。他说，医家人说呀，这个阿井的水是山东那条河啊，就是济水，济南那个济，知道吧？我们说济南路那个济啊，济水的伏流。什么叫伏流呢？他就说，济水里面最重的那个水啊，沉到地脉底下去，然后变成阿井的水。他说，阿井打出来的水啊，比别的地方的水重一成到两成左右。这是一种神话吗？重水不是拿来做清淡的吗？就是总而言之，他就说这个水啊，已经是水里面最重的水，已经沉在里面很安静，所以拿来煎炼出来这个胶，你全身那个血乱流啊、出血啊什么的，一吃这个胶，它那个水就能把你的血定住，然后你的血就不会乱流了啊。这是中国古医家的一种认为。那可是驴皮胶啊，到处都有，对不对？那你也不能说一定要用阿井啊。于是呢，那个像清朝的赵学敏啊，他写一本书叫做《本草纲目拾遗》，就是《本草纲目》没有收进去的药，他收进去。比如说，他收了一个很大篇的关于香烟的论述啊，就是《本草纲目》没有收啊。这个就是那个时候叫做tobacco的那种东西啊。那他就说，其实呢，他在里面收了一个叫做浙胶，就是不是阿胶，不是阿井的水的胶，而是浙江那边的水的胶。他就说啊，浙胶也很好啊。他说，因为是用临瓶保装水，就是你知道中国古时候啊，那种如果你们去看那种家庭主妇必备之书，就是什么《食物本草》之类的书，它里面啊有六七百种中国不同的河跟泉的泉水的那个药性。那他就说，这个浙胶啊，就是如果你没有阿胶的话，至少要用浙胶。他就在那边比啊，说什么杭州那边的那个有一个很好的泡茶的水，叫做虎跑泉，你们听过没？老虎在跑那个泉。他说，如果你把虎跑泉呢放到一个大水罐里面，你一个一个铜钱丢进去啊，它能够那个水呢就越来越满出来，越来满出来，可是它不会流下来，就有一个很奇怪的表面张力。他说虎跑泉真好啊，可以吞160个铜钱啊，所以这个水非常的顶啊。那他就说，如一般的水呢只要80个铜钱就会流下来了，那他说这个保装水呢可以吞200个铜钱啊，所以非常好。所以他们中国古时候有这种无聊的这种表面张力学说啊，所以这个水就是非常的有定力啊，所以说这个浙江的胶也是很好啊，这样子。那它这个治疗这个心腹内崩这个效果呢，当然就是它顶血啊。那至于这个内崩，还有包括血崩，应该不是这样讲，除了这个女人的这个血崩之外，还有一种崩，就是伤寒论没有讲，但是伤寒论里面的那个黄连阿胶鸡子黄汤，也就是猪鸟汤，在古代的汤易经法里面是这个治下血如猪肝，就是你拉肚子的时候拉出来那个血是那种红褐色像猪肝一样的，那里面就有阿胶啊，就是治疗这种阴虚而血崩漏是有用的。那这个至于说劳疾洒洒如疟状，这个其实洒洒如疟状我们一般感冒也会有，不见得用阿胶啊，它是因为劳疾而洒洒如疟，就这个人已经血虚到极点了，所以他会特别怕冷，然后发冷发热，就是那个血很虚的人动不动会乱发热，你也搞不清楚。那至于说腰腹痛四肢酸疼啊，其实这里呢就会看到一个事情，是前面治心腹内崩，这里治腰腹痛，好像都跟人的这个 躯干部位有关系，对不对？就特别提到心啊、腹啊、腹啊、腰啊，对不对？那这个东西为什么呢？有人说是因为这是驴子的皮的关系，就是驴子这种动物哦，它就是这个腰这个轴特别强。就像你有没有看过那些美国的观光片或者卡通片，那个黄石公园那种很陡的坡路，他会带观光客骑驴子下去，对不对？有没有看过？就是那种非常非常陡的坡道，那山路就会牵一个驴子带观光客这样骑下去。那那个山路你能不能牵一只马，能不能牵一只牛？不行，马跟牛都会滚下来。就是驴它可以承受那种好像脚很高手很低，或者手很高脚很低的那种坡度，所以这样搞来搞去，你们就看到那个健身房里面有些教练在带人做的叫做皮拉提斯的东西啊，就是那种躯干主轴运动嘛，驴子特别会这一套，所以有人都因为驴子特别会这一套，所以驴啊就是能够补到人的这个躯干部位啊，有此一说啦，好不好？有点太鬼扯了吧。那至于说四肢酸疼呢，如果是这个阴血，就是血分不足以养肝肾的人啊，那用阿胶，它的确那个血虚的那种脚酸呢，它会啊能够用阿胶。那为什么说，因为腰这种四肢酸疼、血虚的四肢酸疼，不是肝虚就是肾虚吧？那阿胶是黑色的，我们说它总是入肾嘛。那我们中国人又说吃驴子肉容易动风气，那风气是属于肝，对不对？所以它又能够入肝。那我们在后代用阿胶干嘛呢？常用阿胶补肺。为什么补肺？因为是皮熬出来的胶嘛，那皮毛跟肺是一体的，对不对？所以它就是用了驴子皮可以补到肺，所以又说补肺，又说补肝，又说补肾，到最后就是这个药已经散掉了啊，不知道补什么了。但是女子下血安胎，就是当一个人他的那个血不稳定要补血的时候是可以的。如果你用一句现代术语来讲的话，阿胶就是补血小板啊、哦。那补肺阴、补肾阴、补肝阴都可以用。那最重要的功用是让人的血比较固定住，比较不要乱流啊、哦。那当然这个只是我们现在只学了阿胶嘛，所以只能够听到这样就算了。如果很久很久以后的未来，有朝一日你们学了什么张仲景一些止血的方子，你们可能会更明白一些。有时候用艾草，有时候用干姜，那有时候用阿胶啊、哦，那这些是各有各的不同的这个思考在里面。那么时间是应该下课了，还是要再讲一位慢冷冬？啊，讲一下慢冷冬啊、哦。慢冷冬我们在生脉散的时候就有教过，对不对？所以大家不会很陌生，大家都知道吃了之后肺就会很润嘛，啊、哦，那这个都已经晓得了。那我们在看《神农本草经》的时候呢，比较会提出慢冷冬的另外一个作用啊、哦，就是历代的医家对于慢冷冬的这个争论啊，就是非常强烈的环绕在这个非常强烈的环绕在那个。它到底是直接补肺还是先补胃再补肺？因为呢慢冷冬也好，天门冬也好，百合也好，它们其实都是百合科的植物，都是它们的那个球根类的东西。那慢冷冬就是看起来像大颗的麦子一样啊，那个然后呢一个根那边可能有就好像那种大蒜还是那种什么那种球根类，就是有差不多十五六根分叉吧，然后都汇聚成一根草。那百合或者慢冷冬、天门冬，它那个形状都很像我们中医说的那个百脉朝肺的那个形状，就是各种很多条脉都连接到肺，所以它最后会补到肺是没有错。可是呢它的这个一根底下横着开那么多分支，对不对？那有人说它的这个结构啊，非常像中医说的人体里面的络脉。我那支笔就上去了。凡是我拿过的东西都会失踪啊，这是天秤座的特性。你们有没有其他天秤座是这样啊？啊，就是络脉，就是说人体里面有一些正经脉跟它另外一个脉中间有交通的地方，那 那这个针灸的人就说，他们学针灸的人就会知道说，比如说人的身体里面本来有12个络，就是从正经脉分叉到别的经脉去的地方有12个络，然后还有一个韧脉上面还有一个平抑，督脉上面有一个掌强，那这样加起来就是14个络，然后再加上一个脾的大络，脾的大络是什么？是大包吗？我忘记了，虚，胃之大络为虚，我忘记了，反正就是加起来就有15个大络啊，然后再加胃之大络的虚里是16个，那脉门通它的这个分支呢，不是12就是14就是15就是16，那有人就说这样子它的数字非常像人的络脉，所以它是用来贯通人的经络的。那这个说法在临床上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讲一下哦。如果它纯粹是神话的话，我们真的不要啰嗦哦。就是我们看它的那个心腹节气伤中伤保胃络脉绝这个地方啊，就是历代著神农本草经的著家就认为说，这个最好要连在一起看。就是如果你是纯粹的什么伤中伤保就吃太饱撑到了，那个用脉门通怎么会有效？不可能。那心腹节气就是比如说咳嗽咳得很厉害，然后那个痰都纠结在那边，你说直接用脉门通也不见得会有效。他说历代著家说这最好都要归因于胃络脉绝，用它才会有效。就是他认为，历代著家认为说人的这个胃啊，人的脾跟胃是这样子的，这个是一直到清代的叶天士提出一些脾胃理论以后，这东西才变得比较清楚，因为他临床上这样用。他就说人的脾跟胃我们说都属土，对不对？可是脾的脏性是太阴湿土，胃的脏性这个腑的性质是阳明燥金，所以胃是一种很干燥的东西，脾是一种很湿的东西。那如果你要让一个人的胃的消化机能变好的话，那胃本来就已经很热很干了，你要补它的阴才能消化变好，比如说吃一点柔润的东西啦，或者是吃麦门冬。那如果是脾让它机能变好的话，你要用芳香醒脾的药，什么豆蔻啦、木香啦，这种能够把这个湿闷闷的脾叫醒的药。所以调理脾跟胃用药的常常是相反的啊。那这一点呢，因为叶天士提出来，其他的本草著家就有说，其实麦门冬就是在滋胃阴，而它滋了胃阴之后最重要的功用就是啊，让这个胃阴能够往人的上焦输布，就是让你的胃里面这些精液啊能够输布到你的上焦。他说就是因为你的胃输布精液的那个通路不通了，就是胃络脉绝这个现象存在，才会有他说的伤中伤保、心腹节气、雷受短气这些问题。那你必须用脉门冬把这个经脉把它疏通啊，胃滋养上来的这个管道啊，把它疏通了以后呢，才能够滋养到肺，甚至是滋养到心。那脉门冬是一个比较凉润的药啊，它也是比较偏寒，所以如果你真的是那个什么脾胃有点寒的人，吃脉门冬不会说很有帮助。但是呢，脉门冬有一些很重要的关键用法，大家记得一下。比如说，凡是要入肾的地黄剂，你如果加了一点点天门冬或者脉门冬，它都会入肾比较顺利，就是补肺生水，这个就是补精生水这个调性。就是你天门冬或者脉门冬，它如果用在地黄剂里面，可以帮忙地黄剂入肾啊，这是几种地黄剂入肾的方法的其中一种。那另外就是啊，你吃肾气丸如果上火，可以加脉门冬；你吃补中益气汤上火，可以加脉门冬；如果你吃四君子汤、五味功散、六君子汤上火，还是可以加脉门冬。甚至我跟你讲白的，就是这些补脾胃的药也好，补肾的药也好，你在夏天吃的时候根本就可以直接加脉门冬。那这样子它会变得比较润啊，那你吃起来会比较舒服。那你们如果是跟助教那边贩卖的那个肾气丸，我们是已经加好了啦，那你们平常吃一些补药，我们还可以另外加一点点啊，让那个补药药性会比较不那么热。那么在这个《伤寒论》跟《金匮要略》里面啊，有用到脉门冬的地方有5个， 方子啊、哦。哎，这个万门宫的门哈、哦，古时候好像不是写这个门，古时候是写另外一个门。那个门是，长这样子，先是一个草字头，再一个高兴的兴啊、哦，然后呢，再一个有，然后再一个分，啊、哦，这什么字啊？啊、哦，这念门。那后来实在是写起来太麻烦了，才写现在开门的门。那古时候这是什么东西？据说是麦子的须须，就是它的那个分支有点像麦的须须，所以叫麦门冬。那现在的话改成开门的门，那有人就说这个改成开门的门之后啊，这些中医家又开始做文章啊，说这个门好啊，这神话故事都有南天门啊，你用了这个门就可以把冬天的气啊转到哪里脏，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就。啊，随便随便啦，好不好？这是有点衍生过多、啊。但是呢，像是《金匮要略》里面呢，好比说炙甘草汤，对不对？它的这个阴不足是上焦，对不对？是心阴肺阴不够的时候。那有一个方子就是竹叶石膏汤，那是治感冒完之后人还虚虚的。哦，那那个竹叶石膏汤呢？他的意思是感冒完了，可能那个人胃火很旺啊，所以用麦门冬。那另外有一个治咳嗽的方子叫做麦门冬汤，那是火逆上气，就是治疗你的热气往上面冲的。那但是像是那个竹叶石膏汤或者是麦门冬汤，都要加一点半夏啊，不然的话麦门冬会把你的肺淹死，也不会真的把肺救起来。然后呢，还有一个方子呢，叫做妇人篇的是温经汤啊。温经汤就是你那个女人到了更年期，她的子宫那个区块有一点淤血，然后还有一点淤到那个身体的侧面的一些末网。那因为底下淤住了，所以上面就没有血上来了，所以上面就在发更燥热，所以要用温经汤把这下焦弄通了，然后那个血才能够润上来啊。那是治疗更年期的虚热的药。那这个本草学家就分析说，你看哦，其实用万门冬的那些方子哦，几乎都是作用在上焦。如果你要作用在下焦，好像不太用万门冬，有没有这种感觉？他就说，好比说，温经汤，你说是下焦实证啊、哦，对不对？那可是，如果你真正你的下焦实证没有。下焦的这个淤血的这个实证，如果不是像温经汤那样子手掌烦热啦、嘴唇发干啦，那个也不是用温经汤，而是用大黄直虫丸直接去处理那个淤血。那比如说你这个咳嗽往上面冲用麦门冬汤，可是麦门冬汤是火逆上气，咽喉不利。如果你这个人他是没有火，咽喉又没有不利，只是因为痰在那边塞的，那他说对不起哦，这东西如果是这种痰纯粹的风痰的话，那是小青龙汤哦，也不是半门冬汤。然后或者是说，如果这个人呢，他的这个脉呢，我们说炙甘草汤是治脉结带，对不对？那说脉结带，如果不是脉结带，而是脉细欲绝呢？那对不起了，那是四逆汤哦，补肾阳、补心阳的，还是不是用吗？这个炙甘草汤里面用它的麦门冬，所以它的这个用法里面啊、哦，主要就是把胃这个地方的阴的属于津液的东西，把它润泽心肺啊、哦。然后呢，它这个有一些方子，那如果说像少气啊、哦，就比如说像这个感冒后，说是我们气很虚，用这个竹叶石膏汤里面有麦门冬，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感冒后气很虚，可是呢你又很容易拉肚子，你又鼻涕好像有点鼻子这样的，有点鼻涕不干净，对不起啊，那是理中汤，也不是麦门冬汤。所以它有，所以就是说，就算你说大病后虚累少气，如果你虚累少气又拉肚子呢，就不能有麦门冬了。所以就它这个整个方剂的结构，用麦门冬的重点的几个方，都好像说你必须要下焦平平无事才能用，如果并不是主要集中在上焦的话，不会用到麦门冬啊。那这个是这个药在重点方里面的作用范畴，跟大家带一下。不然同学不记得，真的不要紧啊。这些东西大家有一个淡淡的印象，等到以后自己再多看到很多方的时候，再来组合就可以了，好不好啊？所以，其实炙甘草汤的要点只是记得 要煮那么大锅，记得怎么变蒸，那要跳得又快又不规律，就是这样而已。其他这些都是废话，都是调味料啊。那我们休息一下再上课。